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翻嚟啦吓，咁啊，跟住就讲阿的开嘅题目，石油股 系啦。因为点解即系想讲一讲咧？因为好多時都知道每一個國家最重要嘅就係資源嘅分配啦 ，OK， 特別係一啲真正現實中嘅資源，例如石油啊、金啊、一啲銅啊、鐵啊、鋼啊咁啦。咁而係內地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比較神秘少少嘅，其實係石油方面嘅。 點解神秘啊？ 點解神秘啊？ 係咯 ，OK。如果你問我上完市之後，因為我認識三大石油公司，某程度上都係即係二字頭嘅時代啦，即係2000年後打後嘅時代。我冇幻想到嘅係可以三大石油公司本身個市值係可以谷到咁大 嘅。係，有親石油都唔少。 但係佢嗰個神秘嘅係在於我哋一路都知道嘅係內地其實個。喺石油嘅層面上，聽落去成日都話唔夠唔夠唔夠噶嘛。咁但係其實睇翻少資料嘅，其實佢哋個隱藏量以而家公布嘅數據出到嚟啊，好似有好多咁樣嘅喎。 嗱，你話係咪好神秘咧？國內嘅石油咧又唔係好神秘。國內有嘅石油咧，基本上都已經喺曬啲上市公司嗰度嘅。你唔同其他資源，譬如你話係稀土咁樣啦嚇。稀土都係啲稀有嘅嘢啦，石油都係啦。咁唔同稀土咁樣，稀土嗰啲資源咧就唔係喺曬啲上市公司嗰度嘅，甚至乎好少嘅啫。真係1/1000都唔，1/1000都唔夠。咁啊，另外嗰1/999呢你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嘅。 係。 石油你就唔同啦，佢基本上佢你係知道咗，譬如中石油就係、大慶油田啦、中海油就係渤海灣嗰一堆油啦、即係中國沿岸嗰一堆嘅海上石油啦。咁嗱，你個隱藏量當然即係佢唔想神秘化。咁但你知隱藏量嘅嘢真係你噏我噏嘅啫喎。係咪先？咁大慶油田就唔同嘅，大慶油田係一個虛耗性油田嚟嘅。掘幾多就少幾多㗎啦。咁所以係中石油呢係一個長遠嘅問題嚟嘅。咁至於你話中海油呢就唔同啦。中海油呢因為佢喺個海嗰度呢有下面個河海床裏面仲有幾多油呢、你冇辦法知道㗎。掘下即係個技術上掘下又掘到都唔定。咁所以其實兩年正3年前呢中海油就喺渤海灣裏面呢發現咗個特大油田嘅。個特大油田就講到好大，但係而家都仲未產到出嚟嘅。咁點解唔產出嚟呢？佢唔係收埋嘅，咁而係你喺海上鑽探嗰度呢，你受咗好多好多技術上面嘅限制嘅。你 陸地嘅油已經唔係咁容易探，呢、這個世界唔係話呢個地球上面唔係話好多地方好似譬如係中東啊或者汶內咁樣咧，啲油咧即係你滾支飲桶裏都絕到出嚟嘅咁你中國嘅唔同咧，大興油田其實個開採已經開好多年先至谷到油出嚟嘅， 係係係 幾十年前， 冇錯 咁大興油田基本上已經係再冇啲可探測到嘅蕴藏量㗎啦。但渤海唔同，渤海裏面因為個海呢有好多嗰啲嘅譬如星立技術啦，各樣嘅衛星技術啦，咁好多啲油田都係近呢幾年先至搵到出嚟。咁但你個開採上面呢好困難嘅。因為點解呢，你唔同嘅河床呢你就要唔同嘅轉頭㗎。即譬如你拎個電轉去轉縫牆轉個窿你都唔同啦，你木牆你要用個木轉啦，你磚牆你又用第二種轉啦，你用鋼牆你用第二種轉啦，你轉落得地一樣㗎。咁譬如你我唔識分啦，我唔係地質學家啦，譬如你個海床係一個轉轉下變咗係花崗岩嘅，假設咁講啦，咁你要成個轉油井呢嗰、那個轉嗰、那個嗰嚿嘢呢，你換咗個轉頭去㗎。嗰、個轉頭唔易換㗎。咁同埋有冇經濟效益唔知㗎。你轉咗落去發覺原來冇油出你咪賴嘢。咁嘅轉頭如果你喺一啲嘅北歐嘅公司呢，你要換嗰個轉嗰、那個頭嗰個方式呢，你係要集個資㗎。我好多年前我做過，十幾年前喺歐洲嘅時候做過。咁嗰一間公司就叫做Red Sea Oil 啊，冇記錯，紅海石油，但佢唔喺紅海嗰度，紅海冇噶啦嚇嚇，就喺北歐嗰度嘅。咁嗰陣時咧，就佢要全球集資，我唔記得集幾多億啦，我有份做嘅嚇。咁就因為就有研究報告就話咧，佢而家轉緊嗰個地方咧係啱嘅，再轉多100米咧就會揾到石油。咁但係咧嗰100米咧。100个 meter 呢就是你换了那个转头技术个转头。咁要集资的。咁嗰陣时我哋呢就搵咗三个澳洲大学嘅教授。就解释呢个 case 出嚟。点解佢换呢样嘢。换咗之后呢转到搵到油嘅机会有几多。我要解释呢样嘢。咁就搵咗三个澳洲退休嘅地质学嘅教授出嚟解释。咁其實大家即係去到呢度已經知道，其實呢個係個騙局嚟嘅。因為係轉唔到嘅。因為已經係轉到好入，你基本上你技術上咧嗰陣時咧係再你換咗個頭，你都轉唔到嗰啲石落去嘅。你揾唔到油嘅。咁但係你冇辦法，因為你一路轉用咗好多錢嚟轉落去，轉唔到油咧，你已經係全部投資失利。成間公司執得㗎啦。咁嗰陣時個股價已經跌到我唔記得咗毫幾紙澳洲紙定係乜嘢嘅，佢澳洲上市啊，唔係法國上市應該，法國上市係啊。咁跟住就揾咗三個教授咧出嚟咧，就講咗好含糊嘅嘢，得㗎啦。換咗之後咧，就轉到100米，就砰砰聲啲油飆出嚟㗎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實那三個退休教授呢就畀筆錢去講埋呢段嘢呢佢就退休㗎啦。 係。 你點換呢都轉唔到油出嚟嘅。亦都係轉唔到落去嘅。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就係話呢你轉內嗰下呢其實就好難度好高嘅。 係。 好難度好高。咁有咩分別呢，你譬如你中海油轉出嚟嘅油呢嗰、那個油質呢油嘅品質呢係低過中石油好多嘅。係低過中石油好多嘅、雜質。咁所以呢大興油田呢喺地球上面呢其实转出嚟嘅油呢係好纯嘅。 係啊。 係正係靓油嚟嘅。但係佢係一个虚耗油田。中海油转出嚟嘅油呢係雜質多呢佢要经过好多嘅加工或者係化工过程或者係成品油过程呢先至可以用得嘅。所以佢个成本係贵啲嘅。 当然啦，即系我哋知道啦，而家大致上即系熟悉嘅三大公司啦， 系啦，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 系啦，三间啦。咁其实好多时我哋都话佢系分上中下游业务嘅， 系。 其实点样分别咧？问翻姚专家， 我分别就非常简单。如果你喺即系香港教育制度，你吓读到去中四咧，就有科叫做。中三都有科叫做 science 噶嘛、，integrated science 嘅，咁都有講嘅，即係話你喺個地底嗰度轉咗啲黑掹掹嘅就叫做石油， 係啊， 咁呢啲叫做上油，咁跟住你喺啲油裏面提煉嘅過程咧，就變咗一啲嘅汽油啊、柴油，咁呢個就叫中油，咁你提煉嘅過程當中咧，有啲油渣或者係油副產品走出嚟咧，就譬如係塑膠粒啊、蠟燭啊，咁樣最低檔就蠟燭啦，叫做蠟青嗰啲咁樣咧。就是叫做下游，咁分开三个唔同嘅层次嘅。上游嘅石油呢 咁你睇呢就要睇个全球个石油需求量啦。 嗯。 啊、即係你车开得多啊、你电发得多咁你石油需求大咁油价上升啦。咁但过去嗰几十年话俾你听呢石油需求影响个油价呢只係第二层嘅啫。第一层就一定係美金嘅。 係。 啊美金点样点样点样或者美金同油价基本上倒挂㗎嘛、 嗯。 美金跌咪油升囉、嗯。美金升咪油跌囉。呢、 嗯 啊、几十年都係咁上下㗎啦。咁、 嗯 啊、所以呢个第一层。去到炼油呢就要睇当地嗰个有好多嘅因素啦。第一样嘢就係个炼油毛利啦。 嗯。 你提咗啲油出嚟你炼你好贵嘅。或者你冇一个嘅所谓嘅 economic of scale 嘅话呢咁你炼油毛利贵呢咁你就要卖贵油、嗯、卖贵油市场接唔接受系另一回事啦。咁、 嗯 啊、第三样嘢就下面最下游嗰啲呢就睇你当地嘅经济啦、 嗯 啊。你经济好啊塑胶嗰啲。塑胶需求大嘅咁你下游副产品个需求量咪大囉个价咪升囉、 嗯。 最主要咁样。咁其实成个炼油产业一个国家炼油产业里面呢就好睇 economic of scale 嘅。 係。 睇个经济效益嘅。你所有一啲嘅塑胶产品即係譬如你话去到炼油嗰个层次再提落去变咗一啲嘅所谓嘅 PX 嘅产品呢你冇咁嘅经济效益呢即係个炼油产业冇咁大嘅经济效益呢你做下面呢係冇经济效益嘅都系。 嗯。 啊、即係譬如你话香港突然之间喺天星码头嗰度发现个油田。 嗯。 香港政府话搞石油唔掂嘅。 嗯。 吓、啊。而一路拉落去呢佢成嚿嘢都系蚀钱除非你淨系提原油出嚟卖。 嗯。 咁好简单啦。咁如果你话成条产业链香港政府要做嘅话呢咁一定死嘅。因为佢冇一定唔会有 economic of scale。 系。 咁、啊、所以中石化其实系大概十年前呢就最紧要一样嘢呢就系话佢个炼油技术同埋嗰个嘅原油嘅需求、 嗯、 令到佢个提炼嗰个产能、 嗯、 令到佢嗰个炼油嗰个嘅产能呢提升到一个好大嘅关口呢佢先至可以有个经济效益先至可以做到啲 PX 厂嘅。呢、 嗯、 个全世界上呢、這个世界上面做到 PX 厂嘅国家其实就唔系好多啊譬如英国 BP 有啦英国石油有啦、嗯、美国嗰啲有嘅咁、啊、中国亦都有嘅。咁嗰阵时系中国石油产业是一个好大的跃进来的、 嗯、 是大概十年前左右 的。我以我即是认知的 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某程度上中国在炼油这个技术的层面上说实话是可以去同即是可以达到这个世界即是一级的水平来的某程度上。 可以这么讲。 第二样嘢是不是第二样嘢这个就是额外少少问返的我们都知道啦即是揸车在香港入油的时候、 嗯、 在内地入油嗰、那個純度係高過香港㗎嘛。香港 around 係 95% 到內地去到99%㗎嘛。 係 咪關乎於其實頭先耀尊你所講嘅就係大興油田嗰個特點。 係啦係啦。大興油田個油係好純潔嘅。 嗯。 咁啊全球嚟講亦都可以講為首位一指嘅。 嗯。 咁啊因為即係你嗰個炼油嗰個過程裏面呢如果你啲油越純嘅你炼得越平啦即係好簡單咁講。你都個炼油毛利裏面亦都係好複雜。如果你係要炒啲炼油呢香港你其實冇乜好炒你除咗中石油同埋中石化有炼油之外呢中海油就冇炼油嘅。咁以前中石化拆得好細嘅不過譬如你話係即係個鎮海炼化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128啦跟住私有化咗啦。咁嗰陣時就好簡單嘅個業務就係話我買咗啲喺阿媽度買啲原油返嚟、 嗯、 我炼成汽油或者柴油跟住賣出去。咁但係中間喺中國嘅國情裏面有個特色就個炼油價呢就個成品油價呢有個好特殊嘅定價機制嘅。 ok, 呢、啊這個定價機制就主要咁講就係話你嗰啲炼油買返嚟幾多錢、 嗯、 跟住你個炼油成本你嘅炼油嗰個毛利幾多咁、 嗯、 跟住我幫你定個價出嚟本來就好簡單咁但係中國政府呢為即係驚個通脹啊咁、 嗯、 所以呢就算你油價升咗你炼出嚟嘅油呢你都唔賣得貴、 嗯、 因為驚通脹、 嗯 咁就搞到啲炼油企业呢过去嗰十几年都系面对一个问题佢个炼油亏损呢就输到去晕嘅。 嗱去到呢度呢就要问耀尊啦即系查开少少讲嘅成日都听到佢成品油价格调整或加或者减啦。 係啦。 其实我哋点样去当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点样去套用返三间嘅即系头先所讲啦中857883同埋386啦三间公司嘅时候点样去平衡返呢个消息嘅时候对呢三间公司嘅影响呢 好啦首先要讲一讲呢个成品油定价机制呢其实是大概是13-14年前呢就开始展开。咁以往呢就政府主导嘅、 嗯。 即係十几二十年前呢政府话俾你听 嗰時柴油為主啦，啊柴油幾多錢一噸，咁你買啦，我理得你嗰個生產成本幾多啊？總之啲嘢全部國家噶嘛， 嗯， 啊國家就要顧人民噶嘛，人民就擔心通脹噶嘛，咁所以我話俾你聽，你輸錢你都要咁嘅價噶啦。咁跟住就啲煉油企業就嘈啦，喂你成日定個價定到咁低，我真係我練嚟做乜鬼咧？係嘛？我仲係上市公司添，我又要同股東交代嚇，咁、啊、你又下下同我講通脹，你煉到我煉到煉到我個袋都爆咁滯，咁啊所以就十幾年前咧就第一次咧成本油定價。咁嗰陣時有成本油定價機呢，就是中國政府參考返三個市場嘅，新加坡、鹿特丹同埋紐約嗰個煉油嗰個價嗰個市場。 Okay. 跟住套一個方程式，包括你個煉油成本啦，嗰、那個運輸成本啦 ,click card 嗰樣嘢呢，就大制定咗個煉油價。煉油即係成品油油價，咁有個時間嘅 difference 嘅，最大問題就係個時差嘅問題。即係譬如我油價今日升、 嗯， 今時今日升到200蚊、 嗯， 但係你應該你個理論上你個煉成品油價咧，你個汽油價咧應該係升咗上去啦、 啊， 因為我成本高咗嘛。咁、啊、但係中國政府過往咧就冇講個時間，嗯、就話俾你聽，我會根據呢啲嘢咧就提高你個煉油價㗎啦、 嗯， 但冇講個時間喎。即係我今日升個油價升到200蚊，你半年之後有得加價。呢、 嗯、 半年你又蝕到暈咗啦。咁、 嗯、 啊，跟住第二 round 或者其實去到第三 round 嘅成品油定價機制咧，就係近呢一兩年嘅啫、 嗯。 就話咧，我用22日就同你計啦、 嗯。 用22同你計，總之升到去某個水平，我22日之後咧，我就會調高你嗰、那個或者調低你個成品油油價啦。咁啊，啲油品公司都覺得OK 啦、 嗯。 我最多捱22日價啫，係、 嗯、 咪？咁而家就倡議就係話咧，不如咧已經成熟咗啦，不如10日啦。 嗯 不如十日嚇、啊，十日你調整，跟住中石化就更然之間就話咧，不如唔好你調整啦，我自己調整， 嗯、 我因應住我嘅成本，我調整咪得咯。雖則你話過往你係驚嗰個通脹啫，咁、 嗯、 但係而家個中國嘅通脹就唔係淨喺油嗰度嚟噶嘛，有好多地方都嚟咗個通脹，你唔可以下下用個通脹嚟攣住我㗎，係嚇咁不如就話市場自己定價，市場定價就即係油企定價啦、 嗯。 全中國得兩間公司做成品油嘅啫嘛。 嗯 即係你話市場定價，即係俾翻中石油同埋中石化定價，咁即係冇網管啦。嚇、 嗯， 咁啊，所以中國政府就基本上係就四路，咁、 嗯、 不如就話十日啦。咁嚟緊兩會開咧，亦都可能會喺個成品油定價機制裏邊咧做少少嘢都唔定啦、 嗯。 又未必係會減到係十日改價，可能係貫徹執行22日咯。因為而家都唔係好貫徹執行，有時候24又25日啦，有時候過一個禮拜啊咁樣咯。咁所以就密咗嘅嗰個油價。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見到個零兩個月咧，你就可以炒個油價咧，就會即係個成品油價咧就上落嘅。咁所以個影響就係睇下佢依個嘅執行力係夠唔夠貫徹啦。 呢度要賺一賺，中國政府喺控制個油價咧，即係落翻去民生嗰件事情上，我覺得其實控制得幾好嘅，即係話咩？ 睇你點睇啦。 我成日都覺得嗱，說實話，近呢08年開始，我哋知道國際個油價 fluctuate 都緊要啦，上落波幅好大。但係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佢喺純粹去從個民生上去睇嘅就係話咩咧？國際個油價變化幾大都好，中國政府係控制到個油價係可以係利於民生多過利公司嘅。 嗱，係咪利於民生就兩睇？咁你當然可以咁講，就是、過去嗰幾年咧，已經係冇乜嘢嘅動作或者冇乜聲音就話咧，成品油油價令到個通脹飛升， 係啦， 亦都冇，因為呢樣控制咗，係咪？ 控制咗。 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極都經常，即係唔係話經常發生，或者一年可以出，即係梗會出現一兩次，就係油荒嘅。排隊入油，因為嗰個成品油即係估佢就嚟會升啦，又會升到爆燈，咁所以排定入油，亦都係會影響到民生嘅。咁所以你話係咪一個好好嘅制度呢？見仁見智啦。 Okay. 有時好，又有時唔好。 嗱，退到嚟呢度呢，成日都會聽到兩樣嘢嘅，關於啲油公司嘅層面上。頭先就聽到啦，即係因為可能關於個成品油嘅價格之前嗰個計時間嘅差別之下，而導致到油公司嘅損失啦。所以呢，就會牽涉到國家嘅補貼。而同一時間呢，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是、有時又會聽到一樣嘢嘅，就係、是、每當一啲消息公布，或者頭先耀尊所講嘅時候，就例如去到兩會呀呢啲大嘅議大 嘅會議之前呢，就會提到嘩會唔會增加呢個暴利税啊，又會者哪樣性啊。喂，其實呢兩樣嘢點樣套，又係點樣套落去呢三間石油公司度呢？ 嗱，補貼呢就係其實石油公司就冇乜補貼嘅、嗯、最主要補貼呢就係如果佢有啲新能源嘅發展、 嗯、 或者啲環保嘅發展呢就可能會有補貼。咁而家即係中石化同埋中石油淨中海油應該三間都有㗎啦。咁俾人嘈得好緊要，就係話你啲油位好鬼污染。咁、啊、所以中石化就話呢，佢喺嗰個石化嗰、那個即係石油個提煉嘅過程呢，或者落到下游裏面呢，我哋會着重於個環保啦、 嗯 啊、就唔好咁排污啦，就要拎返幾百億出嚟。咁、 嗯、 呢啲錢拎咗出嚟之後會唔會有政府補貼呢？唔知。咁亦都相信會有。啊、因為啱啱講過兩會其中一個好大嘅議題就係個環保空氣質素。咁煉油係好污染嘅。煉油污染嘅。亦都係，但係你又落去唔何，中國嗰個中石化嗰、那個點講啊，吸收呢個勞動力呢好大嘅。佢成公司有十幾萬個員工嘅、啊。你係老細每人派十蚊利是都破產嘅，大佬、嗯、十幾萬員工。咁嗰陣時中石化上市最主要呢就係、是、其實上市嘅目的係好低能嘅、 嗯。 就係佢要遣散啲員工。你遣散費嗰度唔少錢。咁、 okay. 所以佢上市係遣散。咁嗰陣時佢 cut 人嘅好犀利。因為嗱嗰陣時我入去中石化裏面呢，中石化係富可敵國，係一個城嚟㗎。 嗯。 啊咁就你咩系叫做中石化員工呢？喺個城裏面個乞衣都係中石化員工嚟嘅。 吓、啊、 係呀，個乞衣乞緊錢嗰、那個喺街度乞緊錢嗰個都係員工嚟嘅。佢收咗人工之後佢繼續乞錢嘅啫、 嗯。 都係嘅。嘩，多到不得了嘅。又醫院又學校成個城咁樣。咁、啊、所以就你要上市嗰陣時呢，佢叫體制改革呢，咁、 嗯、 一定會俾啲鬼佬嘈㗎嘛。喂，點唔係呀，馬掃街嗰個你又係、嗯、你外判咪得囉，細鬼自己做咩。咁、 嗯、 所以佢又炒緊呢啲咁嘅人嘅。咁所以好大嘅補貼。咁至於你話暴利税啦，其實就個正式名就叫做差別化徵收石油特別收益金。系啦，即系嗱，石油系一个国民资产，喺共产党嚟睇，即系唔似安克森啊嗰啲咁样咧，自己揽住啲油田咧就当系自己。中国唔得，呢啲全部系人民嘅。咁你用个国际油价赚咗人民咁多钱咧，你就要打翻咁嘅税，补贴翻俾啲人民。咁、 嗯 啊、但系你又唔好问我嗰啲暴利税收咗之后去咗边。 嗯。 到而家都唔知去咗边嘅。 係啦。 即係啲打贪腐关唔关事就唔知啦。咁嗰陣时都讲过就话俾你应该摆落去社保基金。咁佢又会咁，但唔知系咪摆晒落去。咁、个暴利税系牵涉好大，因为基本上就系、是、佢有个起征点嘅。佢由55蚊，即係个油价55蚊楼上呢，即係譬如去到100蚊。咁、中间嗰45蚊嗰个即係個差別收益呢就 20% 抽税嘅。咁、60蚊樓上就 25%， 我冇記錯嘅話 ,70 蚊樓上就 30% 咁樣啦。咁、啊、就起徵點就55蚊。咁而家兩會其中一樣嘢或者會講呢，就係、是、話要求個起徵點呢就提高到70蚊。即係話70蚊以上先至收。即係嗰個税係交少咗。咁如果真係起徵點係70蚊嘅話呢，咁兩間嘅石油公司，嗱而家香港上市裏面得中海油同埋中石化同埋中石油有做炼油㗎吓、中海油冇做嘅、中石化嗰个嘅原油亦都好細嘅。咁、所以影响呢就主要係啲暴利税呢就中海油同埋中石油为主。咁、两间公司如果嗰个暴利税起征点提高到70蚊嘅话呢，每年呢就悭返400亿咗緊。咁、但两间公司呢过往呢每年呢都交呢个暴利税呢交千几亿㗎。咁、中石油呢交成1000亿㗎。即系赚几多俾晒佢咁滞 嘅，系咯，我就觉得，哇！你暴利税抽得好紧要，其实内地嗰个暴利税。 咁啲人民噶嘛，啲石油系，你喺啲人民里面赚到钱，你应该俾翻啲人民啊嘛，系嘛？咁啊，呢啲系即系呢啲共产党嘅优良传统嚟噶嘛，系咪？吓咁啊，所以就话你抽晒我嘅，咁冇办法噶，你系共产党，你系叫中石油。系嘛？你唔系叫做 BP， 你唔系叫做埃克森，系咪？吓咁啊！所以就而家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不如将个起征点由55蚊去到70蚊。咁呢样嘢会唔会咁做咧？我自己睇就唔系太乐观嘅。 系， 因为第一样嘢就系话， 中國庫房會稅收會減少咗幾百億。第二樣嘢就係話，佢之前個起徵點由40蚊上到去55蚊咧，用咗6年時間去研究嘅。 嗯。 咁而家55蚊都係前兩年、前幾年啫嘛，前一年幾嘅啫。55蚊去到70蚊咧，我諗都要研究翻三五七年嘅啦。 嗯。 咁啊冇咁快會做。咁第二樣嘢亦都係就係牽涉到咧，即係其他熱行業嘅暴利税嘅。 嗯。 即係有啲人就倡議就話咧，係啊，石油公司都俾你攣到爆咁滯啦。你應該提高佢起徵點，等佢哋交少啲暴利税。哎，咁中國政府話：，咦，咁個暴利税個缺口，咁喺邊度填補呢？不如就喺銀行裏面填啦。銀行咁耐都冇暴利税，咁而家佢暴利應該抽佢。咁會唔會就係話收少啲石油，收多啲內銀呢？咁兩會之後呢，大家就會知道啦。咁但係暴利税係一個好大爭議嘅税項嚟嘅， 嗯， 好大爭議嘅税項嚟嘅，咁啊，究竟你係真係為人民、為國家，淨係為自己咧？真係不得而知嘅。 嗯，嗱，另外啦，即係講開三大石油公司啦，點都好就要講一間公司啦，中石油啦，中石油歷史悠久啦，即係當然啦，呢樣嘢就要交翻俾耀尊去講下佢嘅歷史啦。 都係大慶油田囉、啊、因為嗰陣時建國嘅時候，即係中國知道，即係我唔可以靠，即係要發展就唔可以靠歐洲，即係西方國家或者中東嗰啲石油啦、 嗯 啊、因為中東石油其實都係美國控制嘅咋嘛，係咪、 嗯、 咁如果你話要中國要長期有個發展能力嘅話，你一定要石油資源、 嗯、 石油資源我一定要自己揾到出嚟，咁、 嗯、 但係嗰陣時海洋嘅勘探技術又唔多、 嗯、 又落後，咁我冇可能揾隻漁船出去渤海嗰度掉個人落去自己嗰個勘探㗎大佬，嗰度幾百米深係咪，咁咪揾到個大慶油田，咁大慶油田開頭嘅時候呢亦都掘得唔好，因為技術唔係咁好㗎， 係啊，我記得喺應該文革之前就已經有大慶油田㗎啦，因為從我即係小弟有儲開郵票啦，嗰陣時有出幾年 多。係啦係啦，哇嗰啲貴嘢嚟嗰啲郵票。 咁就文革之前已經有㗎，但係真真正正去到煉到油呢，我以我所記得呢都係去到文革之後先。 文革之後㗎，五二㗎。 嗰二三十年呢，中間嗰二三十年好似係玩咗好耐都玩唔掂個郵票。 係啦，咁跟住最後呢就掘咗第一桶油出嚟嘅。 嗯。 咁嗰啲開發人員都好陰功㗎，真係。即係身水身汗幾十年就為咗開始掘油。 嗯。 掘到油啦，咁依幾十年即係見到即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嗰啲賺到盆滿缽滿，幾百億、幾百億落嚟。但佢哋嗰啲都係窮人嚟嘅，而家， 嗯， 即係佢幾廿歲啦，當然都係窮人。我記得之前央視有訪問過呢啲人嘅， 嗯， 即係佢哋為咗自己嗰個開發油田咧，個使命感好強， 嗯， 哇，即係覺得自己好偉大，咁、 嗯、 但係佢基本上到而家都變成一個赤貧家人士嚟嘅。 但大慶油田喺邊嘅其實？ 大慶咯， 大慶 即係中國中間上少少。咁上下啦 ，OK 嚇 ，OK 嚇，咁就嗱，你話啱啱你開頭嘅時候講中國係一個石油真係好隱蔽嘅地方，咁啱啱諗起我又覺得，咦，又有少少道理，因為咧中國就其實中國嗰個石油境內個石油勘探咧。我唔知佢內部有冇做啦，但係公開嘅資料真係好少嘅。 好少㗎。 佢而家講嘅即係全國性嘅勘探有冇石油呢，嗰份全國嘅報告呢都要追溯返去文革之後冇幾耐做嘅。 嗯。 跟住之後呢就冇 update 過嘅。 嗯。 咁、啊、可能就冇 update 就原因就係話我發覺真係冇㗎啦，我唔需要 update。或者你可以咁講就係話其實某啲地方係有、 嗯、 不過我真係唔想俾你知。 嗯。 我費事你自己走去掘。咁就唔講俾你聽亦都得，咁就唔知嘅，即係你話除咗大慶之外，中國境內除咗海內陸仲有冇石油呢，係唔知嘅，呢樣嘢係真嘅。 我估啦，即係因為點解呢，其實係佢好少資料流出嚟嘅，就係話究竟中國境內隱藏咗有幾多石油量，呢個第一樣嘢。我哋一路都知道嘅就話所有嘅石油儲存量喺曬兩三間嘅石油公司身上，當然啦，最多嘅就係中石油同中海油啦。OK， 咁我自己睇法就係覺得即係呢個神秘之嘢去講啦，但係就一定係有其他。而又冇講到， 但係嗱，啱啱講過啦，你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個石油嘅開發咧，或者個提取啊，變成一個嘅社會用途咧，你一定係要講緊個經濟效益嘅 ，economic of scale 嘅，嚇、 嗯。 咁、就算你話，譬如我喺阿牛喺東莞裏邊揾咗個油田， 嗯、 如果油田係呆丁屎咁呆過嘅話咧，亦都唔值得開發嘅， 嗯。 亦都唔捨得開發嘅。咁、你啱啱講嘅例子就譬如你香港你喺紅磡嗰度搵咗個油田，香港政府話搞呢、必定執笠、必死無疑。咁、所以你一定要搵到一啲嘅好 substantial。 你諗下中國而家處於一個好大困境，就算你真係搵到一個唔知特別雲人造衛星影到落嚟喺某某地層下面有一個油田，但係中國政府亦都要諗開採值唔值得呢。佢要計嘅條數就係話，你要開採嘅話，你係要13億人用嗰個油田喎。係。咁喺呢個咁嘅角度嚟睇咧，所有油田咧都係唔值得開採嘅。 嗯。 因為你講緊係要養13億人，就算你話喺渤海有油田或者大慶有油田，供到8億人，咁你都要開個另一個油田出嚟，新嘅油田咧，你係 worth 開5億人用嘅。 嗯。 咁冇一樣嘢可以 worth 到嘅。 嗯。 嚇，因為呢個地球上邊油田一定是越来越少的。 是。 咁、所以先至搞新能源啫嘛。 嗯。 係咪 返转头啦，其实中石油个上市嗰个背景我都係咪02年到上市㗎好似係。 咁上下啩。中石油就上市就好简单嘅。佢係石油企业囉。 嗯。 就係、是、因为佢有石油咁嗰陣时啲油股又唔当炒嘅。 嗰陣时呢我记得呢即係讲返中石油0203我哋都知道香港嗰陣时发生咩事，沙士时期啦。 吓 个 几。係咪0203咁短时间，我又唔记得咗啦真係。 个几两蚊到㗎咋。嗰陣时係个 嗰陣时油唔当炒嘅，因为就两伊即係伊拉克战争又完咗，咁其实又唔係好当炒嘅。 我记得佢上市嗰个时期是一个即唔系套用翻，如果你话喺股票嘅层面上，唔靓嘅时期嚟噶。佢 但系即三间石油公司嘅上市咧，其实都唔系为咗嗰个发展嘅、即系啱啱咁讲啊，中石化为咗嗰啲退休金嘅啫、即系补偿金嘅啫。吓咁啊，中石油亦都系因为咗佢系要石油企业要上市。嗰阵时中石油同埋中海油嘅上市嘅个使命咧，就集咗啲钱翻嚟咧，或者系用个香港上市公司嘅位置咧，系收购海外资产噶嘛。吓咁啊，但系当然即系呢十年八年里边咧，收购海外资产咧就处处碰壁啦。 系 因为美国政府一定会捻住噶嘛，你唔俾你乱嚟噶嘛。咁、所以跟住中国政府其实先几年，我相信系已经做咗噶啦，就系、建立自己国内个石油储备啦。就当然就唔知系边个掘咗个窿就怼啲油落去啦，同美国一样。咁、大家都会咁做嘅。咁、所以佢哋嘅上市咧就唔同其他公司上市咧，系为咗个自身发展。佢系为咗国家嘅啫、就唔系好关股民事嘅。啲股民咧就炒咧就炒啱讲嗰啲啦，即系嗰啲炼油亏损啊，嗰啲嘅石油价、炒美金啊，咁咪得咯。我唔使个发展噶。 嗱，最后啦，问翻要转到一个问题啦，其实睇呢啲石油公司咧，我哋最重要睇啲咩嘅数据啊，或者咩嘅资料啊？ 嗱，哇，好复杂喎呢样嘢， 好复杂、 啊，好多嘢睇。咁当然你第一样要睇油价啦，油价你要睇美金啦，油价你要睇个全球经济啦。咁你如果中石化嚟讲咧，你又要睇好多样嘢。第一样嘢个炼油亏损啦。咁而家个成本油定价机制越嚟越接近个市价咧，个亏损咧应该冇以往咁犀利嘅。 系， 咁但系咪真系赚到钱咧？就睇个炼油毛利啦。 嗯 炼油厂咧系要经常要停一停产嘅， 吓、 系啊，要停一停产嘅。 Okay. 一停一停产唔系好耐嘅啫，即系一两个礼拜停产就冇收益噶啦。咁、你又要睇下佢嗰啲炼油厂咧会唔会大爆炸啦？经常有大爆炸啦，近呢几年都有吓，咁亦都会有，亦都要睇即系佢个下游业务啦，佢整出嚟嗰啲石油副产品有冇人买啦？有冇人买就要睇经济啦。咁、所以你要涉及嘅层面好多，譬如中石化，你睇下佢会唔会私有化、已经化签啊，同埋。上海石化啦，你睇下佢哋会唔会有境外收购啦，你睇下佢会唔会收购阿妈啲资产啦，好多嘢要睇嘅。 OK， 唔系单一事件嚟嘅呢啲公司。 哇！ 你即系你要想象下中石化一间非常之大嘅公司嚟噶，大到不得了噶。 哇！又系要有机会开一集先讲啦，呢个就 澳洲咪唔使嘅，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呢啲公司，其实佢哋嗰个战略目标就系海外收购嘅啫。 OK， 其实中国政府俾佢嘅主要目的都系海外收购，如果唔系佢唔会上市嘅。中石油嗰啲唔系因为要海外收购，我谂佢而家都唔会上嘅，即系其实道理就好简单。佢呢啲系中国，即系共产党之下，呢啲系国家嘅资产嚟嘅中石油。你嗰阵时其实 中石化嚟香港上市都酝酿咗好多好耐嘅。 系， 佢一个好大嘅国企公司嚟香港上市，一定会掀起好大嘅即系市场嘅反应。咁、第二样嘢，中国政府系好惊，因为点解要搵中石化上呢？因为佢个原油资源好少嘅中石化，即系上游好少嘅。咁佢点解唔摆中石油上先呢？就系话，如果你中石油喺香港上市嘅话，你有机会会俾人收购咗噶嘛？即系财技上边有机会俾啲美国佬、大陆人又唔系好识，收咗你个大庆油田翻嚟咁点啊？一把火烧咗佢，即系我系美国政府，我原来系中石油大股东，我而家话大股东身份你烧毁咗佢，咁咪濑嘢？ 系， 咁所以佢系摆咗中石化上嚟先嘅，咁啊，但系中石化上嚟之后咧，即系其实非常之多风风雨雨嘅期间，我同中石化嗰年都好熟。即包括中石化上一市之後，發覺咦好 happy， 咁啊推咗幾間公司出嚟，子公司出嚟上啦，北京煙化啦、振海啦，而家仲有嘅上海石化啦，同埋怡晶化纖，仲買一間中石化冠德，基本上五間子公司。咁啊，其中嗰四間咧，除咗冠德之外，嗰四間咧佢要私有化嘅。咁啊，私有化原因其實好簡單，好簡單。嗰陣時其實我做緊舊行咧，我哋做咗一個好專題幫佢哋研究咧，就碎佢哋去私有化。私有化原因就係咩呢？太平啦。譬如振海炼油，基本上嗰陣時佢個產能呢，唔好計盈利啦，盈利又冇得比啦。佢個產量呢可以追得住英國石油嘅。 哇， 好大㗎。13億人用緊喎大佬。即係嗰陣時冇13億人咁多啦，起碼都11億人啦。好大嘅。咁話但係佢個市盈率兩倍。 哇， 因為佢個炼油虧損得太犀利。 OK。 年年蝕幾億，輕則幾億，重則十幾億，邊人買啫？冇人敢買。但係個產量好大，咁所以中石化嗰陣時，我係碎中石化就話咧，喂，其實你嗰個嘅產能咧係一個世界級嘅石化公司，但係你係兩倍 PE， 咁即係市場又唔中意你呢類公司，不如你就私有化咗佢。私有化咗佢之後咧，中石化嗰陣時，我唔記得咗邊個揸 feed， 好似傅成玉啊，又好似唔係，我唔記得咗個名。咁佢就話中石化就話咧，咦，我冇嗰啲子公司，就好似我個派頭嗰啲牌又唔係多。咁嗰陣時，我哋就教佢一招咧，就係話咧，你拆其他嘢上嚟，市場唔中意你個中油業務，你就拆啲模棱兩可嘢出嚟，就拆啲。石油勘探啊，石油技术出嚟，咁嗰啲喺美国当时呢廿几三十倍 PE 嘅，咁嗰阵时香港冇嘅，咁但係佢就私有化过程都好困难，因为即係你要中石化拎够几廿亿出嚟要私有化呢，佢唔係随时可以拎得起。嗰阵时市场对中石化亦都睇印象麻麻，佢又唔可以好轻易咁样集资。咁所以我嗰个嘅私有化已经褪咗好耐，到而家都仲未搞掂嗰个怡晶化纤同埋上海石化啦，因为个股改都做埋都未私有化到。咁所以就期间呢亦都有啲油田服务公司上咗嚟嘅，咁市场系基本上受欢迎嘅。咁所以就嚟緊佢哋会唔会私有化下面嗰两间子公司，我个信心就不大。 OK。 係啦。咁对于就譬如系大摩啊，或者系美林啊，或者系高盛啊，嗰阵时睇中石化就好简单。佢哋都系一个 investment theory 嘅，就系话如果我鍾意上游嘅公司，我咪买间上游嘅公司囉。我鍾意一间中游嘅公司，我咪买间中游公司嘅股票咯。我中意下游，我咪买一间下游咯。但你只咁嘅死人中石化咧，上中下游都有。油价升都唔知你边忽会受惠，边忽唔受惠。系咪？你分析唔到嘅吓。咁所以基金唔中意嘅中石化，亦都系我哋其中一个 selling point。不如你将全部嘢收归埋一间叫做中石化先，摆晒翻落去386里边，然后再将386咧就煎皮拆骨，再上个市嘅。如果嗰陣時做一點呢就唔同晒㗎喇一個局面。咁但係到最後做唔到 啊。ok。 做唔到，因為中石化唔夠錢。中石化係其實中石化裏面係莫財咗好耐，因為佢盈利唔得嘅。 ok。好啊，咁今日時間差唔多，睇下下個禮拜啊，講下紅籌國企啊。 好啊。 係啦，下個禮拜啊。 ok。 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网台大典港女好声音 share， 提提你而家听紧 Regazine， 耶！